门，乜嘢系美国所讲嘅规则同所谓嘅秩序？美国可以肆意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而不必为呢个国家嘅人民所遭受嘅苦难负责。美国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不必征求国际社会，哪怕是他们民国的意见。为了维护美国第一，美国可以任意地抹黑、打压、胁迫、霸凌其他国家，而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的秩序。他反问，美方总是试图拿規則秩序為自己的自私自利和巴令巴道行徑辯護，但是現在誰會相信？正在新加坡訪問的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指責北京繼續在南海進行脅迫和威脅行為，破壞別國主權和規則，承諾華盛頓堅持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7点，升618点，总成交金额1,7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3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升38.2；美团221.8，升26.4。阿里巴巴166.5升14.4，快手80.35升10.5，小米集团25.25升9，盈富基金26.24升5.6，京东集团280蚊升36.4，药明生物121.7升8.7，比亚迪股份266.6升4.2，吉利汽车25.4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677，瑞士法郎8.539，澳元5.627，加元6.167，新西兰元5.401，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2点，升237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72美元，卖出1,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一个封路。大埔广福道因为有临时的封路，而家来回方向介乎宝香街至到云头侧街之间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紧噶。就是大埔广福道来回方向介乎宝香街至云头街全线有特别封路，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专线小巴路线和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亦都请你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而家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西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比较车多，龙尾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丽业街一段亦都开始车多繁忙。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足球场一段挤塞，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葵涌道去九龙近葵安道一段亦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在永祥工业大厦。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月24号，骚动音乐，大家好 ，Hello， 波成， 我哋先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六至七嘅嘉宾访问将会有黄贤介绍佢嘅新专辑《九道痕迹》嘅，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后可以留意到啦。 系今日由呢样嘢突然之间，因为头先啊三五成群就咪讲呢个灵异故事啦，都系嗰句，信则有，不信则无，呢个一定要讲嘅。 系。咁当古仔听啊，大家。 因为而家呢个叫农历七月嘅月份，咁啱啱呢个 weekend 喺朋友屋企食饭嘅时候，咁啱电视台就播紧一个即系好应节咯，称之为。虽然农历七月讲应节咧， 系 有少少怪。系啦，咁佢 好 应节地就播咗《阴阳路》嘅第一集。咁一去到个朋友屋企嘅已经播紧噶啦，咁佢播，因为佢一个个单元嘅古仔咁，佢应该系头嗰啲嚟嘅啫，即系讲陈锦鸿系生嚟倾石过身，即系个个古仔啦。咁我一路食住饭啦，咁跟住喺度讲，我都讲，哦，其实我由细到大，即电视台收费电视台屋企以前有装咧，成日都会播一啲以前嘅港产片嘅，的确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去认识。以前嘅電影啦，同埋會聽到嗰啲主題曲去識嗰啲歌嘅，因為以前好多電影主題曲都係啲好 hit 嘅 song 嚟嘅。 夜夜之前， 好 hit 嘅。夜之前啊，你 係咪就係陰陽路啊？我有冇記錯定 唔 係 㗎？靈氣逼人啊！ 啊，係啊，靈氣逼人啊，係 啦，八四年左右嘅。 你好叻啊！ 咁唔係啱啱禮拜六係後援會播咗。 OK 跟住咁啊，講開呢啲嘅 topic。咁我就话啊，其实《阴阳路》咁多个系列咧，即系从来我都冇认真睇过，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惊。但系唔知点解，偏偏我好记得两个情节。 系 第一个情节就 系 麦嘉琪， 系 哇，当年嘅女神啦，好多人嘅女神啦，好记得麦嘉琪嗰阵时喺个故事里边、电影里边就俾鬼上身，然后着住红色嘅衫，经常都 系 又有啲场合就系红色嘅内衣啦，有时着住红色嘅裙，类似，总之系红色嘅衫、 哦 okay ，总之一定系红色啦。 系啊，就俾即系俾一啲灵体去骚扰咁样样，一咸湿鬼咁啊，好记得呢个情节嘅，唔知点 解，好似你讲出嚟好似笑片咁样，因为 而啲 friend 都话你记得呢个情节系好符合你嘅人物性格啦， 系证明你细细个开始 就净系记得呢啲啦。咁而另一个记得嘅情节咧，就系喺一间戏院嘅后楼梯，总之我唔记得系边个啦。嗰、那個演員唔記得啦，即係我回憶當中啊，就不斷落樓梯，落樓梯，落極都落唔到，落極都落唔到咁樣。而嗰、那個電影嘅取景咧，係好似旺角某戲院咧，佢有好多層嗰個咧。 哦，我知道、那個、我知道，仲要係永遠都只係得行樓梯嘅啫嘛。 係啦， 一搭電梯，扶 手電梯上咁啦。我記得以前去睇戲嘅時候，已經認得個後樓梯個感覺好似嗰套電影啦。咁、 哦、 我唔知點解自己會記得呢兩個情節啦，作為一個咁驚鬼片嘅。咁、okay、講完呢兩個情節，一路食飯一路睇。咁然後真係偏偏咁啱，原來《陰陽路》成個系列嘅第一集，即係當晚播緊嗰一個 咧，就有齊， 就有齊呢兩個單元啦。即係頭先我麥嘉琪嗰個就叫紅當當啦，好正啦咁。同跟住，但係另外戲院嗰個我唔記得啦。咁就係、是、即係大佬 B， 唔係指我個女喎、 哦。我知，我知，我知。 即係嗰個大佬 B， 阿吳志雄先生飾演嗰、那個，同埋伍詠薇，即係一對類似情侶咁樣樣，不斷落樓梯落極都落唔到。 OK， 咁樣。 咁然後一路睇翻就覺得啊幾有趣，就係首先我原來我都有一啲咁嘅片段啦，咁應該係可能曾經有一日睇咗呢一套，咁樣就記得曬兩個情節啦。 我想問，但係咧，你咁驚，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咁驚睇鬼片，你就係因為睇咗呢兩幕所以驚，所以就之後冇再看 本身都驚㗎啦。 咁點解你會睇咗？ 呢兩幕可能有機會關事啩、哦。我不嬲向來對於呢啲靈異恐怖嗰啲由細到大都驚。 O、okay、 而家大個咗好啲啦，所以我當晚再睇翻嘅時候就有一種。啊！人长大咗真系唔同，你而家望翻，你真系会觉得啊，点解嗰时会惊？啲 friend 都话吓，其实阴阳路系列都唔 系 好恐怖，都系好笑为主啊。 系嗰阵时好多鬼片都系噶啦。 同埋而家睇翻嗰个本即系嗰个叫做咩咧？香港情怀感觉重啲，我反而觉得，即系你会见翻以前嘅香港啦，嗰啲车啊，唔知点解会留意呢啲多啲， 好有亲切感啲场景。 系啦，咁我就即系忽发奇咧，即系。就醒翻起呢一件事咁樣，咁、然後通常就會延續呢啲對話嘅，同啲朋友， okay. 每次喺呢個朋友屋企都唔知點解會講鬼故，咁跟住亦都會咧講一啲靈異嘅音樂嘅，即係有邊啲嘅歌咧，所謂即係會有啲叫恐怖嘅事情啦，咁 播親都出事嘅， 係啦，即係電台界大家都好多年都講啦，頭先講夜夜痴纏啦，咁我哋都好唔識死，咁成日都播啦。跟住就大家又研究緊，其實即係喺廣東樂壇裏面，仲有啲咩歌係有一啲咁樣都市傳聞，即係佢隻歌有啲靈異嘅元素咧。 喂，講嚟聽下，仲有邊首啊？因為我真係淨係知道《夜夜痴纏》係有呢個禁歌之稱咋。 嗱，有一首歌咧， 分享一下先，我都未聽過。 我直接拉走音樂，唔好影響。有一首歌咧，係上網揾得到一啲人講嘅。咁當晚喺嗰個朋友屋企，佢的而且確有呢一首歌。嘅嗰张专辑，然后就将佢摆咗喺 CD 机里边，就播出嚟，然后就听有冇嗰个怪声。 系， 我系听到嘅。 系乜嘢怪声嚟嘅咧？大概 佢类似系有一班男人声喺后面讲嘢咯。系啦， 只歌系男人唱定女人唱？ 男人唱嘅。咁我本身就唔睇咗个新闻先。咁类似嗰个新闻就系讲话嗰有一班男人声后面讲好惨啊三个字。 哇、好惊啊！ 咁跟住我去听，我唔知关唔关即系先入为主事啦。咁但系我听首歌嘅 intro 咧系我听到嘅。咁但系我唔知系所有版本都有。咁我自己咧都有呢只歌。咁所以今日拣咗呢只歌俾大家听少少，听你又。听唔听到当中嘅端倪？ 可以扭大声少少啊，大家 系等佢系啦。如果你惊嘅就咩啦，就一阵再听啦。咁呢一首歌系陈奕迅嘅旧歌，叫做《今天等我来》。 哎呀，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我戴住耳机听，好惊啊喂！ 何的春风得意也是份故事，我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哦，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 沉，我要真的决心。去吧，回去吧，从前的小子不怕。去吧，回去吧，我要使家乡惊叹，何时也要闯闯出璀璨。到世间昂然地我浮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大门若已开，若然是你在，如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 其实冇啊，净系烟草噶咋。如果有啊有，冇啊冇噶啦。不过见有机会咧，咪听下呢一首之前嘅作品。 但系我想讲咧，听翻呢只歌咧，我以前好中意呢只歌噶。咁但系因为喺屋企嗰个喇叭听咧，原来系好唔同嘅个感觉。我头先喺耳机咧嗰个 headset 度听咧，嗰个烟草嗰啲风铃声咧， 同埋你会听到有把声 咁样，都唔知系马蹄声定系咩嘢声咧。原来真系几恐怖 嘅。系呢首陈奕迅之前作品叫《今天等我来》啦，收录咗喺《与我常在》呢张专辑嗰时作曲嘅刘仲仪，编曲金培达，监制黄纪华，可能问翻。相关人士可能会知道，因为有啲访问讲我问过 Eason， 佢都话唔知道有啲咁嘅嘢。 问翻编曲人啦， 可能有机会唔知喺边度，可能咁啱入咗啲声落去，即系未必大家谂嘅灵异事件啦。 诶，呢啲系亦都会发生嘅事情嚟嘅， 系啲有趣嘅嘢。如果你都知道有一啲歌咧系有啲咁样嘅灵异东西，不妨话俾我哋听。我觉得呢啲叫 side story， 关于歌嘅，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逼阿波成喺。直播室聽曬佢， 冇嘢嘅，頭先我冇事嘅。如果你有嗰隻 CD 嘅，或者啱啱呢一首《今天等我來》嗰隻嘅，要試下喺屋企咯。 你係咪真係當年出嗰陣時出版嗰個版本先？ 我唔知佢係咪係咪嗰個版本。 OK， 佢就話： okay, okay. 哦，有呢隻碟啦。咁跟住就懟咗落 CD 機。 因為好大機會，你之後佢可能再版，或者可能係擺喺啲精選嘅合輯入邊，可能已經改咗噶啦嘛。 有機會㗎，咁所以你有當初的版本，你可以翻去試下聽。好啊，冇啊，聽住啲靈異，我哋聽翻一啲 輕鬆啲啊。 呢個唔係醒神啲，呢個係壯膽嘢嚟。 OK， 呢個令到你個人更加堅強嘅歌。 OK。 无论是演唱者的 power 啦，填词的力度啦，编曲的安排啦，即使农历七月不需要惊，系啦，坚强啲，向前行。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程感受，放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是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性最高，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 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 首令你更加坚强的歌叫做《一出时让街灯安睡》，有 Jenny 同埋张学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電檢條例修訂草案，稅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可能會有本身獲評級的電影，基於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而有機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所以額外賦權政務司司長可以指示電檢監督撤銷本身向電影發出的核准或豁免證明書，但是強調當局目前沒有既定要審核的電影名單。邱騰華多次被問到條例草案之中不利國家安全的準則和定義時表示，電影檢查員會累積經驗，並不時與業界分享，讓業界有跡可尋，當局亦都會有送審前諮詢的服務，避免業界誤墮法網。至於為何條例草案用上不利國家安全而非危害國家安全，邱騰華就指與不利和危害兩者意思一樣。政府今個星期內會交代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外佣分批來港安排，並且已經找到一間特定檢疫酒店提供400間房，讓外佣抵埗之後檢疫21日，稍後會安排第二間。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扣除自然流失的外佣，估计等候来港的菲佣和印佣合共有6000至7000人，如果要用大约3个月让他们全数来港，至少要有1000间房，相当于3间检疫酒店。他又认为当局必须公平安排不同中介公司的外佣有序来港，例如按申请的先后次序，同時規定檢疫酒店房間不會出現海鮮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如果有政黨有大批黨員，但是又不議政、論政和參政，就會令人懷疑有關政黨的存在價值，亦都會有些奇怪。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就指，只要政黨仍然代表部分市民聲音，即使不參選亦都會有生存空間。他認為林鄭月娥的說法並非警告或者威脅民主黨參選，重申民主黨會在9月決定是否參選。東京殘奧會今晚開幕，開幕禮將會在香港時間今晚7點在東京國立競技場舉行。由於疫情關係，殘奧開幕禮與奧運一樣，將不會開放給公眾入場。典禮預計會傳達共生社會訊息。今屆將會有161個國家、地區及難民代表團，共大約4500名運動員參賽，屬於史上最多。香港代表團將會有3名運動員參與進場儀式，包括田徑代表任國芬和游泳代表許家俊持旗進場，射箭代表魏家全亦都會參與儀式，港隊共派出24名運動員參與8個項目。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广福道嘅封路已经重开，咁而家来回方向介乎宝香街同运头街之间啦，全线嘅广福道已经系开翻噶啦。另外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咁就喺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安定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安定村。咁而家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排到过咗龙日村噶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的快线有紧急维修，车龙排到过咗卫理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快线有紧急维修噶，车龙排到去过咗卫理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北行方向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多成啊，你昨晚有没有看过月亮啊？好圆，好大啊！ 有啊，望住呢一个月亮，回望自己过去，有阵时都会学识一样嘢，就同自己讲，欣赏下自己叻嘅地方。正如佢啊，呢一首广东歌一样，都系咁讲。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 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已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散若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如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哦、没有一点理由沾心眼眸，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口中极限开辟荒芜，原来口中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残若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如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对理 Robin 啊，独自发展之后第一首嘅广东话作品，填词陈耀生，编曲今日苏道哲，呢一首《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仿佛一句说话同一啲大家都要自己为自己努力嘅人讲。佢哋两位都自己发展咗一年有多啦，两个都同期派歌，呢个时候就嚟一个空中重聚啦。听过 Robin 嘅歌之后，有 Candy 嘅《无名故事》。 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趟，爱一方，竟花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

讲到近期的作品当中，要讲离开啊、将来等等，我觉得《二人》呢首歌的 mood 是最舒服的。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 风的形状，或者可能切入我人马座一啲随遇而安嘅性格，乘着风去可能会比较简单啲。所以即使行到去悬崖嘅尽头都好，都总会有方法嘅。试下拍下你对翼啦，就可以飞过悬崖继续向前嘅啦。 抬头望。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天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扣这伤痛？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终于喺梦跌撞，够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 听下呢首系今日新收到嘅派台作品，嚟自卫斯嘅，叫做《悬崖有路》。 成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够明日会争过。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强悍。悬崖边走了几里路，给步，我看着深深的发早。 作曲的 Jerry， 作词殷敏贤，编曲黄思贤，监制舒文，卫斯的悬崖有路。首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荆棘海》，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七大工业国领袖稍后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会议可望在是否正式承认或者制裁塔利班政权上达成一致立场，促使塔利班履行尊重女性权利和国际关系的承诺。 報道引述北約一名外交官形容，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正是以打仗速度進行，試圖在月底撤軍的最後期限之前完成。報道引述美國官員指，總統拜登將會在24小時內決定是否延長8月31日的撤軍限期，而英國和法國都認為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撤離。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華南，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天氣酷熱，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的，意外刚刚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小榄和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而元朗公路反方向去屯门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另外较早前湾仔庄士敦道去铜锣湾方向近菲林明道亦都有交通意外，意外亦都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挤塞。而较早前受到意外影响，电车东行线介乎菲林明道至到道路至道的服务一度是暂停的，现在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了。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有紧急维修，慢线需要封闭，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和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是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反方向去观塘同样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彩虹道。而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松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缔造历史，香港首次直播残奥赛事，港台电视31、32全力以赴。 除了直播开幕礼和闭幕礼之外，亦会提供不少于70小时，即是平均每日至少5小时的赛事直播。 加上专业教练评述，令全城一起投入残奥会气氛。8月24号起， 东京残奥直击，港台电视32。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还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Say yeah，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今日呢位嘉宾，佢话自己个名可以 fit 落好多歌词度噶噃，不如你都俾一句佢啊！ 所以今日我哋试下用呢种新嘅 format 送卷轴俾佢啊！呢句就系、 是：黄言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 不如都系佢自己唱一次啦。 苏动音乐嘅嘉宾系有黄贤嘅， 我要 hello， 我要俾掌声啊！我要俾掌声黄贤呢个名字啊，因为 系啊， 好百搭噶，真系 太好用啦呢、這个 系啊，好百搭啊！因为我记得你讲过啦，咁我哋就今次就谂住整啲劲啲嘅俾你弹啦，于是乎就谂歌。跟住就突然之間唱咗好多噶，我哋有啲咩 黃言能啊、碎情懷不衰啦，仲有呢一個黃言小宇宙啦， 咩嚟嘅呢個？ 唔係智叻小人類啊，係 智叻小人類啊，黃言 小宇宙，雷讓我營造這世紀咁樣啊，就黃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係 啦。 但系咧个意思咧冇一个我哋满意，直到系唱到都度咗半个钟，跟住就谂起呢一句，而最紧要就系只系改咗一个字啦，个音上面由昂然变咗做黄然， 好嘢， 所以就直情啊，将个实物咧送俾黄然啦。呢、這、一个我哋觉得写出嚟都好靓噶， 系啊， 喂系好靓，真 系，因为卡文佢写今次即系两句好工整咁样啲字咧，哇！不得了， 好靓啊！ 仲要用一个金色嘅字体，哇！我哋画成偏心啊， 头就好似对联咁样啊，我觉得系。 踏着前路去， 系啊，追赶理想旅途上，系林子祥一首歌嚟， 好啱数，好过黄言能啊，水清快不 水。你知唔知我最初嗰个咧？我啲 friend 系话黄言手痛苦被软骨在，跟住我心谂，我企咗喺你前面，点样？ 好唔老禮啊！佢哋改嗰啲都系， 系啊， 好好啊！所以我哋 话 黄言天将会塌下来吧。 所以啊，亦都因为咁样咧，开发到我哋可以以后咧有个新嘅玩法，啲卷轴可以用歌手个名咧砌落去啲歌词度唱出嚟， 几好啊！唔系个个得噶，黄言呢个名系特别用得噶， 系啦。咁所以就将呢一个新嘅卷轴我哋就送俾你啦。 Yeah。 都是值得恭喜的，因为你又出新碟啦，亦都会有 show 啦。咁样开始我哋讲下呢个新碟先啦，呢、這个九度痕迹啦，呢、這个呕心沥血嘅作品啦，系咪 ？Yes， 两年嘅心血啊！ 系，因为我哋都见到你嘅时候，都有啲即系好多好多苦恼，因为即系要筹备一张专辑，系咪都中间好多嘅嘢可能要改动啊？咁 系啊，系啊，即系文字上啊，跟住影像上啊，好多好多嘅声音上都系嘅，音乐上，其实呢张专辑就真系筹备咗两年，同埋。严格嚟讲，佢系 delay 咗一年嘅，即系 suppose 就上年嘅暑假出啦，而家就变咗今年嘅暑假。咁但系咧，即系咁谂，静落嚟谂咧，我又觉得今年暑假出，即系多一年去做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嗯。你可以多个时间去将每一件事得再细，做得再细致啲啦，同埋你可以。沉淀添啊！讲紧嗰个沉淀系你跟住呢个时代，跟住呢个世界去成长，跟住再将嗰份成长放埋喺呢个作品度咯。 系，所以你都有讲话里边有一啲嘅作品，可能系一个唔同啲嘅版本出现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刮骨就再录过嘅，所以今次呢一度咧就叫做刮骨 unforgettable。 嗯， 因为当时出刮骨嘅时候，嗰、那个心情我记得啦，但系当呢年龄再慢慢发生咁多事，即系例如啦。疫情啦，好简单嘅一件事啦、你原来以前飞台湾个零两个钟嘅一件事，你而家系讲紧两年都飞唔到，即系一件好变态嘅事嚟嘅。 你唔会估到你人生会有一段时间系冇得去其他地方。 系咯，咁所以好多预计唔到嘅嘢，就会令到个人其实唔同咗，即系谂嘢唔同咗、都叫做成熟咗嘅。咁所以我就同埋都真系学咗唱歌啦，咁即系把声都唔同咗嘅。咁所以入碟嘅时候都谂啊，可唔可以再录过，然后一次过做 mastering 咁样咧？ 系， 同时都肯，咁所以就有做。一首歌叫做《我没有歌》嘅，呢首歌咧其实做嘅时间咧系超过一年嘅，因为我喺上年年头嘅时候 年中啦，我谂已经录咗第一转噶啦。但系嗰阵时，无论歌词啦、成首歌嘅感觉啊、编曲啊，就算首歌嘅走法咧，其实都同而家个版本系唔同嘅。 系 嗰阵时系好无聊噶，即系我话俾人哋听，我冇歌啊，但系我中意食嘢，但系我食嘢食得多嘅时候，人哋话肥， 系 即系嗰啲好好曳嘅。 咁点啊？ 系啊，咁点啊？我系冇歌啊，好烦嗰啲。咁但系咧到一路慢慢去沉淀落去嘅时候，就发现呢个我没有歌唔系喺呢个 level 啦。因为我有时我写唔到歌，或者系我发现佢好简单，我发现呢个世界冇一首歌可以表达到我当下嘅情绪。咁点咧？咁我咪写一首歌，然后我再话俾你听，我冇歌咯。就因为冇一首歌可以表达到呢种情绪，咁所以以前即系你听过我没有歌啊。佢會有對胡痴 I'm sorry 歌咩啦，西咪啊你我咁啦。之前咧係以一個對唔住咯嗰啲咧， 有啲負氣嘅， 係啦負氣嘅。但係而家就真係好善知人哋，我好無奈地話俾你聽，真係對唔住。但係我哋會繼續行落去咯。咁所以喺個歌詞黃樂怡好好嘅，佢都覺得唔夠做嘅。之前嗰個就真係太輕鬆啦。而家其實係多咗一份力度同埋重量喺裏面嘅。咁所以佢又再寫過歌詞啦。咁而我都覺得嗰個曲方面可以再好啲。所以其實首歌係有 revise 過嘅，即係我加咗一段 music break 啦。我之後再翻去嗰段 verse 係唔同咗。咁跟住成个編曲亦都係用琴去做主导囉、 哦、 就搵咗 Frankie 囉。 即係成隻再做过囉，即係真係。 冇错、 哦。但而家觉得应该都值得，就係因为真係你睇返自己个状态唔同咗。所以有呢个应该係咁样啦，觉得。 冇错。 咁因为啱啱你讲呢个我没有歌，其实都喺呢个新嘅专辑九到痕迹里面，因为有个 diary 㗎嘛。diary 里面其中一个古仔都就係有提过我没有歌嘅呢一件事啦。咁、 啊、 其实除咗嗰篇之外仲有好多。咁呢、 啊、 个 diary 嘅諗法上面入面嗰啲叫做日记啦，係真係你平时会有写跟住就抽一啲出嚟咁样嘅。 係啊，我係有两本三年用嘅日记嘅。 三年用嘅意思即係佢一买就係三年嘅篇幅嘅。 啊、即是同一版你可以写到三年的咁、哦、样。咁跟住我写完第一本之后我就觉得喂几正喎，同埋我搣唔甩写日记呢个习惯。咁所以我买返一模一样嘅三年用嘅日记再继续写啦。咁跟住嗰陣諗住入碟即係去写嗰啲日记嘅时候，我就諗住啊每一首歌不如搵返一篇对应嘅日记啦。 嗯。 因为你写每一首歌你都有个原因，而嗰个原因係可能有一件事或者一个諗法一定是你的生活里面有出现过，而那样东西是应该会重要到我写落个日记我先会有动力将它变成，即是它的影响力是会大到这样我先会将它写成一首歌的嘛。所以那时候我是看回这五年几的日记，即是逐版逐版逐日逐日去 scan， 跟着就 drop 低、哦、这一篇好像都似是里面的情绪，跟着 drop 完之后那就自己再 elaborate 多一点，即是再想回当刻的情绪是怎样，再写得再 detail 一点，因为有时可能就很无聊或者写得很表面咁样咯。 我觉得有一啲我睇到都几有 feel， 几有同感嘅。即、 嗯、 系譬如有一篇就系讲心近视。 嗯。 但系咧，你唔戴眼镜嘅时候咧，睇个世界蒙蒙地咧、 嗯， 有时夜晚系冇咁惊嘅。 系啊。 其实我睇嘅时候，我瞓紧喺张床度睇，因为瞓醒觉嘅时候睇啦，冇戴，我好似冇戴眼镜睇嘅，就蒙住睇。 你近视几多？ 六百几七百嘅都，但系我控到好近咁睇啦。咁我就完全明白你讲嘅，有时夜晚出去。屙夜尿啦，叫做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你睇好清楚，真系会惊，但系 会惊噶， 系啦， 而家都会惊噶，因为而家冇近视嘛， 系啦，因为做咗 smile 嘛，系啦， 系啊，咁所以咧，我唔够胆望镜咯，其实，即系我去厕所嘅时候就好快咁样，一系就开灯啦，如果唔系嘅话唔开灯，我就唔望镜，好快咁样去完就快瞓咁样咯。 哦，系啊，系啊，即系呢一篇，我觉得系。原来有自己一个咁嘅谂法，但系你发咗文字之后睇完就，哦系啊，我就 系 咁啦，即系有，即系有呢啲啦。跟住有一篇我都觉得几有趣，请勿捉摸，即系讲佢原来好叛逆嘅个人咁样。即系佢揀嘅时候就系、是、都系揀翻啲可能都几代表到自己唔同 size 嘅面向。 系啊，因为每一首歌其实就系代表紧自己嘅唔同面向。 系， 咁所以当唔知我讲词起。嗰首歌即系一定要有重吃嘅时候，我就谂到不准触碰，不准进入嗰种嘅牌， 我好鬼中意就咁笃啊，人哋不准掂咁样，我就笃。笃完又冇乜嘢嘅，都好中意咁样。即系不准进入嘅时候，我就会走去撞，即系趴埋去咁撞。咁你又会少咗忽肉。 因为就咁去观察黄贤咧，其实你平时我谂大家乐迷好难会想象到，原来黄贤喺骨子里系有呢一份叛逆喺度嘅。你呢一份 头先嗰啲拗颈嗰啲咧， 系啦， 我冇刮咁点啊？即系嗰啲 好硬颈嘅。其实我有时即系好多时候都好冇所谓嘅，但系当你去到一啲我觉得是我需要去捍卫的一些东西，例如啦，我在我的音乐作品里面，我觉得我唱得不够好，我就不唱。即可能如果 live 的时候，我觉得他想我唱某一首的 cover 歌这样，但我觉得我眼是练得不够好，咁不如你俾多少少时间咯，我练好啲先至再出嚟唱。其实今次嚟紧呢个 show 都系嘅，即系我咪八月27号系啦。其实我喺七月头，其实系六月啊，六月底嘅时候咧，我已经话我要学，即系有啲乜嘢需要学嘅，我要学咗先，我要练，快啲定 song list， 因为一路嘈啦，好似乌蝇咁练咁嘈啦，跟住嘈到咧，啲同事话诶得开会啦咁样，咁啊开咗一转会，跟住咧我就大概知道我有啲乜嘢要学，我就开始学咗先，因为呢个位就真系我好坚持，我一定要 practice 啦，我真系眯埋眼我都可以做到出嚟，我先够胆上台去 perform。因为我觉得所有人买飞入嚟，其实是想睇一个好嘅 performance 啊。但如果你都唔系一个好嘅状态，即系你唔系以好有自信嘅状态去呈现嘅时候，你一定会怯嘅。我一定会怯嘅，因为我做戏系又即系讲唔到大话噶嘛，一企上去我惊人哋就知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其中一个即系比较执着嘅位咯。 有啲咩系而家即系学紧为咗个 show 要去做？ 咁大家到时就睇啦。 呢啲卖关子。 呢啲位 啊，但系真心讲，原来今次买飞嘅情况好好，好似飞剩唔多咯，所以大家如果想睇就真系要去睇。我头先都喺度讲话，啲人话啊一定会加长啦，但我哋系决定咗唔加长咯，所以如果你想等加长先买飞，咁就不好意思咯。 咁没有咯，咁 我好想打我。 大家知道佢嗰种硬颈咧，大家听到咧，佢唔加噶啦。 做咁多就系咁多噶啦。 唔系咯，想攰醒讲咩咁？ 咁又唔系，即系我觉得系最好嘅俾大家睇咁样。 即系都好似同自己讲就是，我系呢一次，我将所有嘢摆晒落去啦。 所以一定要做得好咯，所以一定要练得好好咯。 弹着情歌。但心碎，世界让爱侣更畏惧，人无端就失去，告别唱过什么也都不对，弹儿歌人大一岁，如何会承受某度重伤不退，唇边仿似再没有说话的根据，我想有一首歌安慰我，发觉时代刹那变到太难讲清楚，对不起 I'm sorry，若认出了错， 重新的洒进去。我想有一首歌，解说我怕前路会尽，但趁心里想有很多，走探下去，怎会可以无歌？I wanna sing a song， 前路如此扑朔，坚忍一点会过。I wanna sing a song。 听过王贤啊？呢张专辑《九道痕迹》里边嘅歌叫做《我没有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電檢條例修訂草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可能會有本身獲評級的電影，基於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而有機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所以額外賦權政務司司長可以指示電檢監督撤銷本身向電影發出的核准或豁免證明書。但是強調，當局目前沒有既定要審核的電影名單。邱騰華多次被問到條例草案之中不利國家安全的準則和定義時，表示電影檢查員會累積經驗，並且不時與業界分享，讓業界有跡可尋。當局亦都會有送審之前諮詢的服務，避免業界誤墮法網。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說，業界最擔心在製作過程之中誤墮法網，而非電影能不能夠上映。他說業界都會顧慮作品會不會違反香港國安法，但是知悉電檢署的送審前諮詢委員會可以向業界提供意見。田啟文認為有好過沒有，至少在創作過程之中不用太多猜疑。东京残奥会今晚开幕，开幕礼将会在香港时间今晚七点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由于疫情关系，残奥开幕礼和奥运一样，将不会开放给公众入场，典礼预计会传达共生社会信息。今届将会有161个国家、地区及难民代表团，共大约4500名运动员将会参赛，是史上最多。香港代表团将会有3名运动员参与进场仪式，包括田径代表任国芬和游泳代表许家俊持旗进场，射箭代表倪家全亦都会参与仪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的慢线仲是做紧紧急维修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受东九龙走廊的急收影响，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黄言搭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 咁啊，呢一张嘅九道痕迹啦，咁啊，而家新推出咗，咁啊，我同阿斌咧就会就住呢张碟同埋新派台嘅轻盈咧，我哋都会各自喺即系两边咧都会估一啲嘢嘅，然后交俾你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定唔啱嘅。 好， 咁咧我就先估，我最叻咩？大包围啊嘛，我今日估呢个 咧，你又你啊， 我玩大包围噶，我系估关于专辑嘅，我系想估嘅就系、是。其實頭先都講咗少少，就因為兩年前已經準備啦、 嗯。 我想估係其實呢個 concept 包括即係叫做有九首歌啦，即九道痕跡啊，或者裏面一啲嘅主題、嗯，其實係一開始定立咗先噶啦，然後先至開始咧去做啲歌。點解呢？因為其實我真係準備呢碟再睇翻先發現，長生有裂啊，慈禧啲鳥兒有蟲係個 single cover 咧，係有嗰個 logo。 你好聰明啊！ 我嗰陣時派嘅時候我唔覺噶。即系我就见到哦，有个图案咯，咁、 嗯、 但系去到今次再睇碟里边嘅一啲 art 啦，咦呢、這个图案好熟面口，然后睇翻之前嘅 single cover， 咦原来你第一只就已经谂咗，我觉得呢一样即系你一定要 plan 好咗，你先至可以咁大胆攞嗰嚿嘢出嚟，同埋嗰个物体啦，叫做、嗯、即系好似真系有九条线咁， 九边形嚟， 九边形咯，咁、嗯、即系如果你唔系定咗话玩九首歌，你 系啊， 你好难。做呢啲咁，所以我想估就係啲嘢真係好都幾齊章先至即係 start 呢一個 project 去做一啲歌 fit 落去，係大包圍噶啦。但我好想講呢樣，因為我覺得好勁嘅。 你個大包圍都未免太 detail 啦，都太細心啦， 所以都還好嘅大包圍係啦， 係啱嘅，係九道痕跡嗰個九邊形，九道痕跡呢個名係我哋寫完歌啦，即係我其實。寫曬全部歌啦，我哋有個聽歌會嘅，咁啊揾埋黃樂怡一齊，因為佢包碟做歌詞啦。咁然後都即成個 concept， 我哋想由最初第一下就已經定啦。 嗯。 咁再行落去嘅時候先至實噶嘛。咁呢樣嘢其實都幾實驗性嘅，因為公司好似都未試過咁樣做嘅。咁但係附帶嘅條件就係我都需要好貼身地去跟咯。即其實喺做呢個碟嘅過程當中，點解我話我自己其實都好期待？就因为所有嘢自己都落手落脚做，即包括去倾每一首歌讲啲乜嘢啦，点解系九道痕迹啦，九道痕迹整个九边形好唔好啦，影相嘅 concept 系点啦，其实我都有份去 join 一齐去讲，甚至系啲 MV 嘅 concept 啊，文案系点啊 ，promotion 啊，都有一齐参与，同埋黄乐怡啊、Dorothy 啊，佢哋同埋公司 Colin 咁样，咁。所以是的，其实啲人喺度估个专辑有几多首歌。嗱，我真係好早之前已经俾咗 hints 㗎，我喺两年前嘅一年前啦。 2020年5月好似大概。 係囉，即係一年前嘅长生有年，好驚你有做功课。 唔係，因为我好鍾意睇呢啲 detail。 OK, 所以呢我就望返嘩呢班人好黐线喎，一年几前呢已经准备好晒㗎喇。 係啊，嗰个九边形呢我哋係做完。跟住又被摧毁咗，因为又唔见咗又烂咗，跟住再做过啊，跟住其实去到后期，因为做咗无声浪嗰个展览之后，我哋多埋嗰个半透明嘅站，跟住就谂住其实嗰样嘢都好实正，同埋我自己都好喜欢，咁不如就喺即系之后影 album cover 嘅时候又用埋啦、 嗯， 所以大家会见到有半圆嗰个透明体同埋九边形。 哦，但我想知咧，因为一早就定好咗啦，会唔会个压力咧就系、是、一日只碟未出咧个压力都喺度，因为我有晒成个 schedule 啦，有晒嗰个 project 要点样行啦，即系一日未完成，其实你一日我当我出咗第一首都好啦、嗯，其实已唉嚟啦压力啦，因为第二只又嚟啦咁， 同埋你会。记得仲有八件事要做，七件事要做，一路咁样去做落去。 其实咪伴随住呢一样嘢 ，throughout 嗰年几两年都系咁样 样。咁个压力又唔系喺呢度，我觉得个压力反而系，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哋喺做嘅过程当中系全部人都好 high 嘅。嗰、 哦、 种 high 系你觉得由零开始做一样嘢，慢慢揼石仔咁样揼出嚟，而嗰样嘢完全系我哋成 team 人都 align 咗，好同意嘅，跟住。先出嚟咯，咁我就係負責最前線嗰、那個，我去做展示去唱嗰、那個啦。咁、嗯、但係其實後面有好多人一齊啦。我哋嗰個壓力其實係來自於因為每一首歌嗰個感覺都太唔同啦。 係， 因为唔同面向嘛，咁而每一个人嗰个唔同面向，尤其是我系精神分裂噶嘛，真系。咁大家要所有嘅听众陪我一齐走呢个精神分裂，你要接受我嘅歌可以变成咁，即系由刮骨，由以前嘅小清新去咗长新，又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大家接受我。跟住我就谂，唉死啦！慈禧如果出嘅时候，即系慈禧的鸟有重睇啊。 因为接住长新有列出 噶。大家会唔会觉得，哎呀唔得咧咁样？咁但系大家又 OK 喎。跟住再枕住每一首歌出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有少少压力。大家接唔接受咧？咁但系好感谢大家都真系好接受我嘅所有尝试咯。咁而自己能够做嘅就系、是，即系去点样去 tackle 呢啲咁嘅压力咧，就系令到自己再好啲咯。即系例如唱嘅部分，我发现自己 handle 唔到，咁我咪去揾老师教下我点样开阔啲我自己唱歌嘅方法啦。咁而喺其实做编曲嘅时候，即系当然我冇真系亲身去参与编曲啦，但系我开始自己会去编啲和音咯、哦。所以其实喺即系碟里面大部分嘅歌。其实绝大部分的歌都是我自己去编个和音啦。咁一开头呢Edward 其实由长新幼年开始，佢就叫我试下自己喺屋企唱下和音啦，度下啲和音先，跟住翻去再录啦。咁之后 OK 喎，即系有啲都真系用到喎。咁跟住我就上咗瘾啦。咁之后咧，每一首歌咧，其实好自动自觉嘅功课就系、是，咦，佢差唔多到 last session 啦。咁我自己翻屋企度咗个和音先啦。咁跟住我就会喺下一转 session 之前咧，我就 send 咗啲和音出嚟俾大家听。咁、哦、去到最后其实系用晒咁滞，无声浪系用晒，我没有歌都用晒、嗯我没有歌嘅和音直头系我喺屋企录，跟住直接就攞咗喺屋企录嘅嗰啲 track 去用，系好开心同埋好有成功感嘅。咁呢啲就系我觉得即系面对住啲压力，我再做好啲。咁對得住大家咯，我覺得 同好似進化咗咁咯，即係有 acquire 咗一個新嘅技能，係可以放喺自己啲作品裏面啊嘛。 但啱啱聽阿黃然咁講咧，即係因為本身呢個九邊形係 plan 得好好，已經有曬一個 picture，然後再慢慢一步一步去完成呢個九邊形同埋呢一隻嘅九道痕跡噶嘛。咁、但係又再聽你頭先一路去做隻碟嘅同時間，不停去學一啲嘅新嘢，不停去改一啲嘅歌曲嘅內容，其實同你最初去 plan 好咗呢一個嘅。画面是不是已经是很不同的事了？ 有少少不同的，真的、最初我们在这里揀歌的时候揀下中途就决定好啦，全部广东歌啦、其实消失的人一开头我写了一个国语的词先的，跟住但好似想出全广东嘅碟啊，所以我就再写咯。咁我就同我乐儿讲，我同你一齐写，比如广东词，咁我写水俾你先啦，跟住再改咁样。咁所以系有呢啲慢慢嘅转变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唔系 exactly 跟翻 day one 啦，但系慢慢咁样去 fine tune， 好似就成件事，好似其实我觉得九道痕迹呢只碟系有生命咯，即系佢讲紧嗰个生命就系佢跟住我哋一齐去过呢两年咁疯狂嘅日子啊，所以佢慢慢都变得成熟，同埋慢慢变咗一个好有生命力嘅嘢咯， 系。而而家派緊嘅呢張碟嘅作品就係輕盈啦， 冇錯， 係啦。咁我頭先估咗碟嗰個就大包圍啱咗啦， 冇錯， 到你啦。 因為咧，我覺得啱啱講到呢個話題就好， 唔俾大包圍啊， 一啲都唔大包圍。 我用咗啦，我用咗個 quota 啦。 如果大包圍嘅話，你就一巴冚埋嚟就 OK 啦。 咁我又唔敢， 係啦， 我敢啊，我嚟啊。 我覺得即係講得好好嘅一樣嘢就係呢隻碟好有生命力。我而聽輕盈嘅時候咧，都覺得係好有生命力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咧。輕盈的歌曲本身是好同个城市是好紧贴，大家去睇个歌词啊都会知道是哇直头有一啲画面是觉得同个城市好有 connection，而我特别鍾意就是去到一个 bridge 嘅位啊，佢有一个 guitar riff 呢，佢是加咗一啲 effect 落去嘅，令到嗰个 guitar riff 系变得有少少朦胧得嚟，又有啲雜雜地嘅声。我觉得呢一个 guitar riff 其实 somehow 系代表住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嘅一啲嘈杂嘅声音，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声音咁样，其实系咪唔大包围啦？嗬， 系好 specific 嘅。OK， 净系追条吉他 riff 嚟估。 我就觉得系即系入边有一个咁样嘅意味喺入边咯。 是的是的，但不淨只是吉他，其實 vocal 都是、 嗯、 其實今次跟 Kimi 一起去寫這首歌，那時候我記得寫歌的時候呢，我是去完一個廁所，跟住呢我就因為一直都不知道跟 Kimi 可以寫什麼歌他是我黃言說所有歌的監製，那即係個身份嘅轉變好奇怪啊！突然之間一齊寫歌咁樣，咁就變咗我都唔知寫咩歌。跟住突然之間去完個廁所就有靈感，我好開心走嚟同佢講話，我諗到寫咩歌啦、嗯！我想寫一首好開心、好跳脱嘅早操歌啊！跟住佢心諗咩事咧、啊？ 去廁所會諗到呢一個咁嘅 topic 咧？係 啊，跟住但係佢都好無奈地彈咗個吉他底，咁、嗯、我都跟住個吉他底哼咗個 melody 嘅，咁然後就一路放低咗，放咗幾個月之後咧就。谂住啊，不如攞翻出嚟啦，咁样即系再填词。咁啊同乐儿，系咯，就因为那个 demo 已经有 vocal 咁样啦。嗰时系唯一成首歌嘅歌词都 vocal 嘅啫，其他就哒咁啦。咁跟住咧，我跟黄乐儿嗰阵时咧，系死都要揽实呢只歌。佢话呢首歌好好听，同埋呢首歌系好唔系我会写到嘅一啲嘢。咁我同意嘅，因为如果我自己写歌嘅话咧，我好偏向系就咁攞住个吉他弹翻我自己熟悉嘅 chord。咁其实走极都走唔远嘅咁样。 系。 咁而呢首歌写紧嘅时候咧，我都特登同 Kimi 讲话，我第二段嘅 chorus 我唔要，我总之呢首歌我唔要好似好活天嘅一啲嘢，我唔要正常嘅，我第二段 chorus 我要斩半嘅咁样，即系佢问过话要唔要加翻长，好似好短咁首歌，跟住我唔得。一定要斩断，跟住我话之后顶多我加翻啲 at lip 啦，咁样咁我唱完之后咧，其实系有埋歌词咁，通常我喺屋企唱一转 demo 啦，咁然后 Kimi 编咗一转之后咧，我哋都觉得好似差咁啲嘢咁样。咁佢嗰時有落咗啲 focal 嘅 effect 嘅，即係大家而家聽到啲好似好遠嘅嗰啲聲咧，其實就係 Kimi 本身度咗嗰啲位啦。咁然後我就諗咯，不如試下俾逸琪編啊，因為逸琪係一齊寫《長生有力》啊，《天光前》嗰位朋友啊。咁而我係見識過佢編曲嘅能力係非常之快、很準， 嗯、 而佢係好細膩嘅。咁佢嗰個細膩，佢係即係之後抌咗俾佢啦。佢係好 get 到我其實首歌唔係真係咁輕嘅，其實首歌係好重嘅。我想講係喺呢個好沉重嘅世界裏面，但係我依然要用一個好輕盈、好自在嘅態度去處理、去面對所有嘢，所以我就會有彈下彈下嗰種感覺，但係彈下彈下。我下面都依然是一个好黑的地方咁样， 嗯， 所以呢他在做完編曲之后呢，他是很完美地保留返我哋本身嗰个 focal effect 嘅、 哦、 即大家听到那个嗡嗡嗡嗰个声。是好好听的，我觉得他的編曲很有层次，那就令到整件事就更加出咯。 是因为两个 chorus 已经是不同的 style 来的嘛、 啊。 其实我很喜欢第一个 chorus 呢，他那些电子的声音和他的 break 在这里。是啦是啦，我就很喜欢那些有点硬，同埋好像你有些讲就是有些 bouncing 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就去到后半就用回可能 full band 的声 音。是啊是啊，就直一点直一点这样咯。 即这一种編是可能那个音色上已经不同，就可能好像你刚刚讲可能就是想只歌不同的 chorus 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是啊是啊。 哦， 很有心思啊。 是啊，我就是即你其实这只歌你不断听里面的声效啊，跟住用的乐器等等、嗯、其实有很多。 很多细的位置可以听得到的。即同埋刚才黄言都有一样东西讲到，就是即其实那个 vocal 呢，那个距离呢，它是不停地去转化的。 嗯、 即它可以 even 在一个 chorus 里面都是有不同的一个距离是 present 出来。所以这只歌、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位置是大家即虽然短短是一只三分钟的歌。但是你可以真係慢慢去抡咧，都可以抡好耐嘅。 同埋最有趣係佢個 starting point 係喺個廁所行出嚟， 係 跟住但係演變到 冇人知道，跟住變咗喺深水埗、嗯啊、 但我想講你頭先話喺廁所出嚟嘅時候諗起一個早操歌嗰種，嗯、但係嗰陣時喺嗰個可能係音樂個風格上係咁，但係個主題嗰陣時係咪都未有 早操歌咯？ 即係 exactly 即係諗係係 啊！嗰陣我仲要好威威咁樣講啊，好啦，我跳早操啦，咁之後我就發現喂唔得，我跳舞真係完全不行。 所以我就算数啦。咁所以嗰阵时话拍 MV 嘅时候，佢哋话要我跳舞，我话唔得咁跳。跟住我就 propose， 我话其实咧呢首歌咧 都好沉重噶， 系啊，沉重嘅。跟住我哋去深水埗行啊。但其实嗰阵时拣深水埗咧，系因为。深水埗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啊。 嗯。 那种缩影的感觉是它现在开了很多新咖啡啦，很多手作店啦，很多很靓的铺头啦。咁其实是很轻很光很亮丽的一些东西啦。但其实当它入了夜之后，你发现它那里有很多劏房啦。 嗯。 它有老人家的问题啦，那些叫什么人口老化啦，贫富悬殊的问题很严重啦。 嗯。 它依然是一个沉重的地方，所以它就同时承载住重和轻，但我可以怎样去应对它呢？其实我在那个城市路行的时候，我都可以依然维持住我那个很自在轻盈的姿态去行。所以那个 MV 就是我在深水埗不同的街道行这样。 是，你就很轻盈，很大对比的，行过那些人就很急促啊， 又好像很忙碌啊，这样就有这个对比，由歌去到 MV。 本身由早操歌变成这么沉重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 其实去到你啱啱讲嗰种话，喺沉重嘅时代，有一个轻盈嘅态度去面对嗰阵时，呢一个系点？即系同王乐怡系咪可能点样倾出嚟？即系由早操歌变到呢个 message，中间应该仲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咁样变噶嘛？系咪？ 都唔记得咯。我哋成日会无端端猜下猜下就猜远咗，跟住猜下就觉得诶咁、样又几好写啊！即 系 好似消失的人呢首歌嘅时候，嗰阵写即系仲系国语。版嘅时候啦，我系话我自己想变透明噶，好多时候都，因为我系有即系当人多嘅时候咧，我就变咗有好严重嘅社交障碍，即系我会将自己收放闪放埋一边，即系我好尴尬，唔知应该点样去同人相处嘅时候，我就想自己系透明咁啦。咁后屘咧，好似。唔係隔咗好耐㗎咋，我又咁啱同一个已经移咗民嘅朋友啦，咁讲起，跟住唔知点解倾开欺凌呢个问题。因为佢本身性格唔係一个好讨好嘅人啦，咁佢由细即係返學嘅时候已经係会受到欺凌㗎啦，跟住佢又 exactly 讲咗一句同我讲嘅嘢一模一样，就话佢想佢係透明㗎。即系佢想大家都见佢唔到，咁佢就安全啦。跟住我就有同王乐怡讲啦，我话不如我哋就写欺凌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消失的人，即系我唔会倒下咯。即系我就算俾你欺凌嘅时候，我挨过咗，我都依然喺度咯。唔倒下就得咯。 系咯，因为我见到嗰个日记里面亦都有一个故仔，就系讲啱啱你讲嘅嗰个朋友咁样，就呼应翻呢一首歌咁样样。 冇错， 系啦，系啦。所以听住呢一张《九道痕迹》，经历咗两年嘅时间，一个转化啦，唔同嘅面向，咁大家系啦，即系顺住啦。因为头先里边好多嘅心思喺歌里边，大家可以听得到嘅，系啦。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个《九道痕迹》啦，同埋预祝你八月尾 good show 啦。 多谢。 好，今日多谢王燕 ，thank you。 能拍